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 我是主持人宋阳，完成过两次 Ironman 大铁，3次百公里越野赛，现在全程马拉松的最好时间是3小时35分钟，半程马拉松1小时37分钟。我将用一块佳明 Forerunner 945手表，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科学训练，同时记录我的身体变化指标。训练30天后，挑战10公里42分钟的完成时间。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你的生活丰富多彩。嘿，大家好，欢迎收听超体加速日记，我是宋阳。新一次的训练又开始了啊！其实，在新一次的训练的时候，要跟大家来说，2021年的2020东京奥运会已经结束了。其实东京奥运会结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精彩的回忆。这一次中国军团表现真的是非常不错，我相信大家已经通过铺天盖地的报道已经了解到了。你知道让我感动的瞬间是什么？其实除了我们中国运动员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刻之外，还有很多就是这种体育的人类共同体的共同命运的这种呈现，无国界的这种呈现。你看在奥运会闭幕的时候，全场奏起了肯尼亚的国歌。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话我们之前说过，就是在奥运会当中最后一个项目是就是最后一个颁奖的项目是马拉松啊，而且是在闭幕式上来颁马拉松的金银铜牌的奖项。你想在全场的观众当中，全世界的观众当中的瞩目下，基普乔格登上领奖台领奖那一刻奏起肯尼亚的国歌，那多么自豪，多么骄傲。所以马拉松这个项目真的特别好，真的特别棒啊。你要说它是奥运会当中距离最长的项目也不对，因为有50公里的竞走，但是马拉松确实是从第一届的奥运会延续下来到现在一直没有断的一个能够体现我们运动员不断的前进、不放弃、坚持、毅力、耐力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体育精神、马拉松精神的体现。所以跑步挺好的啊，如果说一辈子能够跑上一场马拉松那更好了。这个村上春树不说过吗？一生要跑一场马拉松，当然你是在科学训练的情况之下。其实超体加速日记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通过一款运动手表，通过叫做智能可穿戴设备监测我们的数据，帮助我们不断提升我们的身体运动表现，同时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身体状况的一个东西啊。是节目啊，也是科技产品。那这期的超体加速日记我是在周六进行的训练，那天早上是女子马拉松刚刚结束，看了比赛很兴奋，可是跑起来状态不好。 今天训练的时候是立秋，这是超体加速日记从3伏天7月8号开始，现在已经立秋了。然后呢，早上6点钟看的是东京奥运会女子马拉松的比赛。东京也是非常热的一个天气，说叫做历史上奥运会退赛的马拉松退赛率最高的一次，23%的退赛率。就是天气太热了。那中国选手呢，最好成绩应该是张德顺啊，跑到第一，反正应该是没有进前30吧。一位30多，好像50多和60多，大概3位中国女子运动员的排名，张德顺、李芷萱跟白丽，这是这次的这个成绩。日本运动员是进了前10女子排名，所以其实这个竞技运动还有 要想这个成功的话，一定要有大众基础。相信这两年随着咱们这个路跑的比赛的不断增多，会培养出越来越多的喜欢跑步的朋友。 当天训练早上起来看的是女子马拉松的比赛，其实现在奥运会已经结束了，男子马拉松比赛也已经结束了。刚才我说过第一名是基普乔格，其实来说一说中国运动员的表现。这届比赛当中中国运动员表现非常不错哈，杨绍辉是获得了第19名，跑进了215大关。当然这个主要是因为天气的原因，你想吉普乔格都能够跑到20139，在这次比赛是208不到209，所以天气真的是非常炎热。所以杨绍辉也是创造了中国国内男子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表现，应该是第19名啊。另外呢，一位是彭建华，还有一位是董国建啊，也都是表现的可圈可点。其实从年轻一代来说，彭建华更多在未来也承担起了中国马拉松的希望。所以通过我们运动表现的不断提升，能够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跑步运动当中来。现在不已经立秋了吗？哎，多运动运动。说回到超体加速日记，我再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我的叫做最大摄氧量，没什么变化，53，从一开始我们超体加速日记推出之前的49，现在已经涨到了53，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涨得不多。我看了一下我的运动状态，现在在我的这个945的手表上提示我是体能状态保持，负荷状态下降，也是最近我的训练不是那么的积极，体能状态保持平衡。其实也不是那么积极，是因为最近我调整了我的训练计划啊，把更多的隔天的这种零散的训练变成了大时段长时间的一种训练的状态，调整了一下，调整的结果就是整个的运动表现没有出现好的一个上升。总结一下，其实通过这段时间佩戴佳明手表，我会发现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我指的是正常咱们上下班哈，这个有工作的这些朋友们，能够坚持运动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学习上的、工作上的、家庭上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如果你还能够挤出时间去训练的话，首先说明你是一个非常有时间观念、有计划的人；第二，能够说明你是一个有坚持同时还有克制力的人，你可以克制很多非必要的社交、非必要的局啊、酒局、饭局，更多的把时间放在自己身体的塑造和建设上，所以这样的人都是优秀的人。你看我一段时间啊，就没有太坚持下来，按照佳明 coach 的这样一个训练标准，严格的要求自己，改变了训练计划哈。不过啊，还好我能够坚持训练啊，坚持训练，至少现在每周还能够跑一个20多公里，再加上平时的这个5公里、10公里的一个跑步。立秋这一天，我不仅是跑步了，同时还多了一个运动表现，骑行。 舒服多了，舒服多，舒服多了。骑车了，太舒服了。哎呀，哈哈哈哈，立刻感觉到这个立秋之后啊，凉爽啊，天气好啊，舒适啊。刚才跑步那个烦恼一下全没了。不知道为什么，其实这次加速日记呢跑南二环，我觉得比上周跑呢，其实从天气条件上来说要好一些，立秋嘛，但是个人状态觉得不好，没有上次跑南二环个人状态那么好，所以这次跑了10公里，一共是23，这次就跑到了10，平均的配速是在5:35左右，我觉得有点坚持不下去了，所以就扫一辆共享单车骑车了。所以其实在户外运动当中啊，不仅要通过这个智能的手表来监测自己身体的数据，同时要找一个感觉，其实这个感觉有的时候它这个手表未必能够测得出来，就是你的状态除了数据状态表现之后，还有一个心理状态，心理状态就是情绪，就是运动员的情绪，这个情绪通过智能手表很难测出来，它只能测出你的压力啊什么这些。可能是在这个今天训练之前早上起来看比赛了，6点多，总之这个情绪没有调上来，所以这会儿你能够 理解为什么在体育比赛当中，奥运会当中经常会运动员也好，健身员要说到他的这个调动运动员的这个状态和情绪，就可能他已经练了非常好了，这个运动表现身体状态都非常好，但是他这个情绪他就是没调动上来，那他就会表现得不好。今天我就是情绪没调动上来，现在改骑车了。今天有两个数据，一个是跑步数据，另外一个是佳明手表打开运动当中有一个骑行数据，今天我多了一个骑行数据。 哎呀，运动状态没有调动上来，那你说靠什么来调动自己的身体然后有运动状态呢？在佳明手表这个运动当中有一项叫做 breath work， 呼吸训练。哎，我发现其实通过佳明手表这个呼吸训练的模式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你看它的呼吸训练里面有一个叫做平静12分钟，还有叫做放松和专注16分钟，另外放松和专注6分钟，还有连贯呼吸16分钟，这样不同的训练方法啊。那么这个怎么训练呢？哎，在下期的超体加速日记当中，我们将通过一段呼吸训练帮助更多的收音机的朋友不仅了解智能可穿的设备，更多的了解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身体体能更加的健康和专注。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欢迎大家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啊。收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今天超级体验团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体育故事哈。为我们带来分享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哈，体育博主玉阳，他今天会继续为我们带来足球名词往事哈。今天这段往事呢刚刚过去不久哈，但值得我们每一个喜欢中国足球的人哈好好的来想一想哈。今天的关键词叫做玫瑰和土壤哈，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是讲的刚刚结束的奥运会当中中国女足的表现哈。马上呢我们就有请玉阳一起来听今天的足球名词往事。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足球名词往事，我是玉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来说奥运女足，关键词是玫瑰和土壤。自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首次设立女足项目以来，中国女足一共参加了6届奥运会，曾有过1996年获得亚军的高光时刻，也有过未能入围奥运比赛的苦涩。而本届奥运会，中国女足小组赛三战取得了一平两负，打入6球丢了17个球，净胜球为-11，排名小组垫底。这支女足到底怎么了呢？我们先让时间退回到今年早春的苏州，中国女足在主场最终拿到了奥运会的门票，他们的晋级之路相当艰辛。东京奥运会亚洲区的预选赛分成 AB 两个小组，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中国台北队以及泰国队分在了 B 组。奥运会预选赛小组赛原计划是在武汉举行的，是众多女足国脚的主场，中国队呢，届时便可以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就在原计划比赛开始的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爆发，中国全境和世界其他地区都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1月26日，亚足联宣布比赛地点由南京改为澳大利亚悉尼，比赛时间依旧是2月3日到9日。中国女足入境澳大利亚后就被要求隔离，同时武汉籍的球员王霜和姚伟也被要求留在国内，没有办法参赛。那可是王霜啊，这是中国国家队的绝对主力。但是这支阵容不整、训练又不够系统的中国姑娘们依旧在几天后的小组赛中以6-1战胜了泰国，5-0战胜中国台北，并与东道主澳大利亚战成1-1平。但是由于净胜球的劣势，最终排在 B 组的小组第二名。由于本次东京奥运会女足亚洲区分到了3个参赛名额， 东道主日本呢自动晋级，而小组赛后每组的前两名需要进行附加赛，确定最终的参赛资格。 A 组第二越南队对阵 B 组第一澳大利亚队， A 组第一的韩国队则对阵 B 组第二的中国女足队。澳大利亚毫无悬念的大胜越南，率先晋级，而中韩之间为了最后一张门票进行了殊死搏斗。而这两场原本应该在二月底举行的附加赛，因为疫情和奥运会延期的关系，又经历了数次地点更换并五次延期，最终尘埃落定。第一回合于4月8日在韩国的高阳举行，第二回合4月13日两队将在中国的苏州奥体中心再战，最终将附加赛的总比分定格在了4-3。中国女足艰难地获得了亚洲区最后一张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永不放弃的中国女足又回来了。想当年女子足球项目在1996年正式加入奥运会的时候，也正是中国女足黄金一代如日中天之时，那时是中国女足历史上最强的一支队伍，也是20世纪全球最强大的女足队伍之一。在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半决赛中，中国迎战南美劲旅巴西，在1-2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最终3-2逆转取胜，为奥运女足贡献了一场不可多得的精彩之战。虽然在最后的决赛中，中国女足最终输给了东道主美国队，但铿锵玫瑰拼到最后一刻的精神，正是在这一年成功写进了中国女足的血脉当中。此后的中国女足在接下来的三届奥运会都获得了参赛资格，但是不负世界第二的荣光。由于老一代的女足队员相继退役，青黄不接，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女足没能获得参赛资格。但是到了2016年，女足姑娘们新一代阵容出现，再次杀入奥运会，最终获得了第八名。而这一次，女足姑娘依旧磕磕绊绊地进入了东京决赛圈。然而，这支女足却在东京收获了苦涩。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很多人说是防守的问题，这一点我不否认。这支女足的防守一直是老大难。比如在苏州对阵韩国，他们就让对手连入两球，差点把客场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优势挥霍殆尽。从本届奥运会的三场比赛来看，中国女足在防守端的表现可以用糟糕来形容。无论是面对整体实力强劲的巴西、荷兰，还是单点能力比较突出的赞比亚，基本是手足无措，防守靠蒙。中国女足防线的脆弱，其实已经在首场对阵巴西的比赛当中暴露无遗。只是由于对手的名声在外的实力，让中国女足的输球还不至于出人意料。但是面对整体实力并不高的赞比亚女足，还能单场比赛丢了四球，中国女足的防守已经没有任何借口。面对荷兰，荷兰的进攻实力和巴西是在一个档次，打爆中国的防线也就不足为奇了。难道中国真的就没有好球员了吗？其实并不是。主帅贾秀全的选人名单一开始就引发了一系列的质疑，尤其是艰难击败了韩国获得奥运会入场券之后，媒体和圈内人士认为贾指导的带队思路有偏差，这支女足没有成熟的打法，也没有先进的理念，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体能，他们要比韩国人还能跑，尤其到了加时赛还能反复冲刺，硬生生把韩国人的体能给拖垮了。然而也有声音说，贾指导用韩国人擅长的武器打败了韩国人，这本身就是一种能耐啊。现在的女足姑娘们没有人拥有南美球员的个人技术，整支球队呢也达不到欧美的技战术体系，返璞归真，这是女足最现实的做法。这一切的争论在贾指导力挽狂澜、奥运出现有功的大背景下，一切都被暂时的压下和搁置了。于是中国女足在看起来一片祥和的氛围当中，准备迎接新一届的奥运会征战。但是贾秀全指导心里跟明镜一样，正处于青黄不接、动荡不断的女足，想要在本届奥运会上以小博大，从诸多豪强当中杀出重围是非常困难的。他在采访的时候也是相当的谨慎和小心，逐渐发黑的眼圈透露着他心里的焦虑。也正是从那时起，从未进入过国家队的姑娘们，比如丁璇、刘静、王妍霏、 乌日古穆拉就这样选入了集训营。在出征之前，贾指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也许他的做法会引起争论，然而为中国女足多培养一些人，正是他这个位置上应该去做的，不然中国女足的未来该怎么办呢？这批球员可能未必会有其他人的名气大，但是这次奥运会，贾指导认为这些人却是最合适的。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贾指导是话里有话。到了小组赛，贾指导就对刘静和乌日古穆拉两位此前连国际 A 级大赛经历都没有的球员给予了出场时间。但是到了第二场比赛，乌日古穆拉换下了场上的进攻高点杨曼，事后被看成球队从领先到落后的转折点。奥运会小组赛，贾指导所选的新人基本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而尴尬的是落选的唐佳丽在奥运会开赛没多久就宣布她加盟了热刺女足，就此留洋英格兰。这很是讽刺，也成为了诸多媒体抨击贾指导用人的最有力的武器。贾秀全指导是一个江湖气很重的人，输球之后每一场比赛的新闻发布会他都说了同样的话，比赛没踢好是教练的责任，和球员无关，要来冲我一个人来，不要找姑娘们的麻烦。纵然贾指导将这些全部扛下来，然而这些姑娘们还需要时间去消化这些失利，理解贾指导的苦心，从而完成自我的超越。不管是执教男足还是女足，贾指导始终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教练。他曾经在河南建业两进攻，第一次执教签了3年的合同，但不到半年就跳槽去了上海申花。而第二次回归建业，他把河南带成了中超一支相当有个性的球队，比如2-1战胜了北京国安，取得球队历史上对阵国安的首场胜利，还有足协杯2-1逆转了广州恒大，甚至在中超末轮做客工体，在北京的魔鬼主场，河南建业顶住了国安全场 80% 的控球率以及30余脚射门，愣是把0-0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从而以1分优势力压大连阿尔滨保级成功。可以说贾指导当年为河南建业俱乐部打造的发展轨迹和技战术打法应该成为中超各家小规模经营或中下游俱乐部的经营典范。然而贾指导本人之前是没有动过执教女足的心思的，如果不是足协的三顾茅庐，碍于情面他不得不出山带领女足，他或许依旧会在中超的某支球队奋战。然而他率领女足姑娘们绝地反击，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杀入奥运会，可惜成王败寇，奥运会的失败压垮了这么多年所有的积累。就在姑娘们兵败东京后不久，有媒体爆出女足奥运会比赛结束之后全队将参加全运会的比赛，这一奇葩的新政严重影响了奥运会参赛大名单的人选，因为女足参赛名单已经不是一个主教练团队可以完全决定的事了。来自于一些省市体育局之间的博弈会对女足的名单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中国女足无法以最强阵容出战奥运会也成为了必然。结束奥运会的征战之后，中国女足将以奥运组合队的名义参加全运会，这也留下了一系列的疑问，比如一旦奥运组合队夺冠了，那么该项目的金牌该如何计算呢？进入东京奥运会名单的球员注册地的省市将分享这些金牌，一个球员算一枚金牌，但每一个省市不得超过2块金牌。由于奥运组合队在全运会上夺冠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只要贡献了2名或2名以上的女足国脚的省市，等于已经将全运会女足的金牌收入囊中。网络上就有声音表示，全运会的存在让各地的体育部门不惜投入大量的资源参加竞争，这本可以推动基层体育的发展，但是各地为了夺取锦标而不顾一切的博弈，一旦反过来则严重干扰了国字号球队的人才选拔，甚至对主帅的用人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就是值得商榷的。然而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吗？它并不重要。中国女足世界里的贾秀全正在媒体的笔下从神到人，到现在已经成为了罪人，这和当年的高洪波如出一辙。 奥运会很快就会结束，人们关注女足也只关心她们能否在大赛上取得好的成绩。至于女足的后备力量是否牢靠，女足的阵容的更新换代和发展方向却无人问津。重责之下的中国女足可能又要换帅了，重建推倒重来在所难免，不知道下一个周期又可以撑多久。贾秀全只是女足这一系列乱象中的替罪羊，她作为国字号主帅左右不了整个大环境，大环境不佳，女足玫瑰也就没有了成长的土壤。好了，这就是本期足球名词往事的全部内容。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玫瑰和土壤，说的是中国女足兵败东京奥运会的事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玉阳的分享，到这儿呢，今天超级舔团上半部分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咱们稍事休息，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呢，在下半段的界内界外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带来关于体育运动的那些故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要来聊一聊关于奥运的话题哈。哎，有朋友问说这奥运会刚刚闭幕了怎么还聊奥运哈？今天聊的这个奥运项目呢，不是夏季奥运会的项目，而是冬季奥运会的项目哈。在这个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北京哈其实就要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奥运的倒计时的周期了。接下来哈，不到这个应该是几个月的时间了哈，马上迎来的就是我们北京冬奥会哈。在冬奥会当中哈，其实咱们中国的观众朋友也有很多特别喜欢看的项目哈。我周围的朋友就对有一个项目特别的感兴趣哈，就是冰壶啊。这个冰壶看起来虽然不是特别的刺激哈，但是确实是非常复杂的这样一个运动哈，也是有朋友管这个冰壶叫冰上的国际象棋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就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冰壶的故事啊，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哈，也是非常资深的冰壶的业内人士了哈，我们一起来聊一下。首先来为您介绍哈，今天第一位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冰壶教练李鑫哈，欢迎李指导做客。 大家好，我是李鑫，一个冰壶教练。 欢迎李指导。这个说其实是冰壶教练哈，但是其实从事冰壶这个行业哈，也就是很多很多年了哈，而且确实在咱们中国整个冰壶运动发展的过程当中哈，李指导都是做出了自己非常多的贡献啊。这个在这个后面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展开来聊。第二位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李鑫教练的一位弟子啊，带的一位队员，一位业余的冰壶爱好者，但虽然说是业余哈，但是也参加过好几次咱们全国冬季运动会的比赛哈。我们欢迎王燕哈，欢迎王姐做客。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燕，是一名资深的冰壶爱好者。 欢迎两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这个冰壶哈，其实现在看的大家非常多哈，尤其是近几年我们申办这个冬奥会成功之后哈，各种的冬季项目都在进行推广。但其实就在我们北京申办冬奥会之前啊，这项运动其实并不是被太多人所了解哈。会看的朋友就不太多，那会玩的肯定又更少了。但是两位都已经啊，这个从接触冰壶到现在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能不能分别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是一个什么机会接触冰壶，然后喜欢冰壶的？ 好，我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啊，这个冰壶啊，我作为在北京第一个接触冰壶的人来说，在1998年 哦， 那时候呢，我们叫紫龙祥滑冰馆，在。地坛公园北门那块儿，因为引进了一台车，就是整冰车，人家呢送了我们一套这个冰壶的设备，包括从那个就是奥运会淘汰下来一个冰壶，当时是火山岩的，比现在的冰壶啊颜色还深，而且还高点儿。还有一批刷子，这样呢，我们就从那时候，等于98年年底的时候，我接触的这个冰壶， 20多年了，到现在。 20多年了， 嗯， 对于我来说，对，20多年了。 您刚刚说可以说是第一批在北京接触冰壶的人是吧？ 对，第一批。 嗯， 然后呢，我们2001年， 嗯， 在北青报上， 嗯， 做了一个整版的宣传冰壶的这么一个文章， 嗯， 然后那时候就说这个冰壶啊，在咱们中国没有队伍， 嗯， 需要在。需要广大的爱好冰壶者来参与这个项目。 哦， 当时呢，就有各行各业的人报名， 嗯， 那时候报名也100多人呢， 100多人， 我们从里的精选了30多人， 嗯， 然后开始训练， 嗯， 等于2001年第一次的全国比赛， 嗯， 我们就参加了。 哦，就组队参加了。 对， 嗯， 当时呢，我们准备了有4个男队，2个女队， 嗯， 我们的王燕就是我们女队的队长， 嗯，哦，也是第一批队员。 对，也是第一批队员。 哦，那您接触冰壶啊，当时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吗？因为当时可能很少有机会说我们接触一个冰壶，因为那个时候国内说，不管说这个看冰壶哈，我们知道这个冰壶长什么样的朋友可能都不太多。98年那会儿哈，那么早20多年前了，您接触这个机会是您跟您当时的这个工作有关吗？ 对，当时我就在紫龙祥滑冰馆工作。 哦，在滑冰馆工作。 对，那我们是一个大岛的滑冰馆。 大岛滑冰馆。您是那个机会啊，98年开始接触的，说这个01年在北青报发了一个招募，然后队员哎就100多人就报名来了，王姐就是那个时候看到这个报名招募，然后过来说参加的吗？ 我当时没有看到那篇文章，是朋友介绍我们来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是2001年的4月1号愚人节那天，我们去冰场，然后登记、交照片、填表， 嗯， 5月份我们就去哈尔滨参加全国比赛了。就非常快，就练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嗯， 那其实从接触到现在也是整整20年了，从 2001年 到现在整整20年的时间了。刚刚这个李指导说哈，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当时是在这个滑冰馆工作啊，都是这个冰上运动，可能或多或少之前还了解过一些冰壶这个项目哈。王姐，您当时看到这个朋友跟您说，哎呀，有这个冰壶去招募的时候，您了解冰壶这个运动是怎么回事吗？ 我完全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 我都没有见过。 那为什么就想去参加了？ 因为我们是校队打排球的。 哦，您是校队打排球？ 我们是排球队的。 哦， 我们队有3个女队员。当时听说我朋友说，在招募冰壶运动队，说女生比较少。 嗯， 然后就介绍我们来试一试，说都是搞体育的嘛，这个项目你可能很容易上手。 嗯， 然后随后我们就来了。 嗯， 来了以后练了1-2次，就觉得特别感兴趣。 嗯， 从我们第一次来到第一次到场地才看见什么是冰壶，之前根本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嗯嗯，第一次到场地才看见什么叫冰壶。 对， 之前完全一点概念都没有。 没有。 但是打了几次之后就非常喜欢。嗯， 非常喜欢。 但是冰壶啊，您说您之前练排球的。 对， 冰壶跟排球感觉这个两个运动，啊， 相差很远， 差挺多的。 对， 是有不同的乐趣吗？ 是，那肯定是有不同的乐趣。一个是夏季的运动，一个是冬季的运动。因为我也不会滑冰，我从来没有想象到我能在冰上做什么运动。 嗯， 但是我们一见到这个冰壶这个项目，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嗯， 可能就是喜好吧，一种喜好。 嗯， 慢慢就爱上这个项目了，一直这么多年。 所以就像您说的，这个会不会滑冰是学冰壶的一个门槛吗？算是？ 不是， 不是， 这个冰壶啊，是冰上项目唯一一个不穿冰刀的项目。 嗯，不穿冰刀， 对，它是有一双特殊的鞋。 哦， 一双鞋，你仔细一看，从上面看分不出来。 嗯， 如果你想分出来以后，给它翻过来，它有一个底儿，带一个防滑套，拿下来以后啊，它有一条一个底儿啊，就是咱们正常人的左的边那个脚底是滑底的， 嗯， 右边是防滑底的， 嗯， 是这么一双鞋的，它主要靠这个滑底在冰面滑行的。 嗯，不用穿冰刀啊，所以 就是不用穿冰刀， 不用滑冰。 哎， 啊，不用会滑冰也 可以滑冰壶。所以好多人都说是冰壶是冰上项目一个最安全的项目， 最安全的项目。 因为您在冰上滑行的时候，您的重心啊离冰也就是10公分20公分 啊， 所以你摔不了什么，顶多一打滚就 OK 了。 哦， 但开始也摔， 开始也摔， 开始肯定这技术要领你要掌握不好的话，肯定的，这个重心得压住才行。 嗯，是啊，这个，所以说这个玩冰壶啊，门槛也不是特别高啊，但是说想玩好很难啊，想玩好肯定是很难的。 对对对， 嗯，这是01年的时候第一次组队就去参加这个全国比赛了，当时还没有说冰壶国家队这一说吧？ 没有，当时啊，只有2个地方有这个 冰壶这个体育项目 啊、 第一呢就是咱们北京， 嗯， 但是呢哈尔滨有一批人玩这个、 嗯、 他们比我们早点， 嗯， 他们可能是1999年正式有的队伍、 嗯、 但是不是国家队、 啊、 属于地方队、 嗯、 什么体育运动队啊，各个区县的各个区的队伍是这样的， 嗯， 还有什么那个体院的队伍， 嗯， 是这种形式的。然后2001年是第一次全国比赛 哦，那等于就是这两个地方主要、啊、 对，主要是我们北京队， 嗯， 是6支队伍、 嗯、 4男2女，当时呢哈尔滨队呢也就8支队伍， 嗯， 我们在不太完善的冰场上打的比赛， 嗯， 因为那时候啊都刚接触这个项目，所以对冰的要求都不太高、 嗯、 也不太懂， 嗯， 所以当时那个冰啊非常次，在8区的一个训练馆打的比赛， 嗯， 那个冰呢 A 道和 D 道是4个角都往下溜， 4个角往下溜， 对、哦、因为那个冰壶场地需要非常平整的， 嗯， 它要加旋的以后它应该往中间走，可是那时候呢扔完壶以后那壶上都顺着4个角往下走， 嗯， 非常不舒服啊，看着啊、 嗯、 但是呢那时候也没办法，第一次嘛，是吧、 哦、 后来呢制冰的师傅们晚上加班加点儿，把那个冰的四周打出雪墙来、 哦、 然后再浇水给冻平了， 嗯， 但是呢那时候冰和现在的冰还是没法比、啊、 没法比、 嗯、那时候太涩了你知道吧，现在的冰和那时候真不一样了， 嗯，我知道这个就像这个李指导刚刚讲的一样，冰壶其实对场地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哈，这个其他的冰面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冰面平常是比如说练速滑的啊，比如说是练这个冰球的哈，这些场地都打不了冰壶啊， 都打不了， 都打不了。嗯，但是最开始我们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呢，因为没有专业的这个冰壶场地，没有这个条件哈、啊，我们之前也没有这个技术啊，没有这个场地，没有这个，所以只能是当时在那种有没有说像我刚刚说的，比如说打冰球的场地上打过，因为打冰球的场地应该是千疮百孔的，被那个冰刀给划的。 对，就是我们第一次打全国比赛的时候，那个场地就是一个冰球的训练馆。 哦，冰球训练馆就是， 他就是提前2天把他那拿大车给拉平， 嗯， 那时候还没有从国外进口小的整冰车， 嗯， 修那个冰壶的整冰车，所以拿大车给拉平以后再浇水， 嗯， 浇层厚的水让它冻平就行。 哦，等于是条件还是很艰苦的，只能用这种 办法去克服。大家都是摸索着走嘛。 啊、嗯，听您刚刚说，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啊。就是打乒乓球啊，当时咱们这个北京小时候有很多那种不是那种专业的乒乓球台，就是那种纯石板啊铺起来的那种、啊、水泥的啊，当时我们俗称那个叫地雷案子啊，就是你那个球打上去之后那个球往哪弹你也不知道啊，但是呢要不咱们说是乒乓球王国啊，我记得小时候就在那个案子上啊，跟几个小朋友 我们学校也有、 啊、不亦乐乎啊，打的觉得特好玩啊，这个冰壶场地最开始也是这样的条件啊，这投出去一个壶你都不知道这方向要往哪儿偏哈，不知道哪儿就有沟有坎儿啊、嗯。 因为有滑冰的嘛，上头它有沟，冰上， 嗯， 形成那沟啊。我们开始打冰壶啊，谁先把这沟占上，谁就能赢。你堵着后球，谁都进不来。 哦，这当时也是啊，特殊场地有这个特殊的技术啊，特殊的战术啊。 对对对， 所以王姐第一次参加比赛也是在这种场地上打的。 对， 感受怎么样？还记得吗？ 感受，我感觉好像那个温度如果要是低一点的话，上面会滴水。是吧，冰上会冻上一个冰球，冰疙瘩， 嗯， 那个冰壶要是经过冰疙瘩那会弹起来会跳起来， 嗯， 那都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那种球， 嗯， 很艰苦， 嗯， 那是随着场地啊它湿度增大，它上的顶棚呢架子有铁的遇着这个湿气以后它结露滴得下来，就是一个冰疙瘩、 嗯、哦， 如果小冰疙瘩对于滑冰来说无所谓， 嗯， 但是作为冰壶来说就不行了， 嗯， 它蹦， 嗯， 冰壶在上蹦来回来去，不但蹦起来还能把底那冰砸到一个白点一个白点的， 哦， 但即使是这么艰苦的条件吧，我们还是愿意去练，因为这机会很难得，每周当时我们记得就是练2次， 对， 每次2个小时， 嗯，周二周四， 对，训练条件很刻苦，时间也比较紧张，可能在快比赛之前会加一次，一周练3次，那我们都是非常珍惜这个机会的， 嗯， 就是有这样的冰场总比没有强， 哎， 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 哎、我觉得您刚刚说这个话哈， 对， 还真是挺打动人的，因为最开始起步的时候这么艰难，但是也没有说哎这冰那么刺哈、啊、这怎么玩啊， 对，没有 想的是有总比没有好啊， 这就是这样运动其实在我们国内刚起步时候的一个真实的状态哈。但是也是其实您二位啊也都算这个第一批教练员哈，第一批爱好者，其实也真的真算是就是推动这项运动在中国发展最重要的第一批人了。嗯， 确实是第一批，而且我们跟那个哈尔滨的第一批教练员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啊。 每次在一块儿呢打完比赛呢我们都互相交流一下， 嗯， 从人那儿学点东西， 嗯， 实话实说，对吧？ 嗯，所以当时啊您说主要是玩的地方有两个，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哈尔滨。当时北京这边呢就是由这个李指导来组织哈，像王姐这样的一批业余的爱好者来打。哈尔滨那边当时有说专业，比如说从别的项目上专业我们转过来练冰壶的吗？ 哈尔滨的队伍啊大部分都是从花样啊， 啊， 有自由搏击啊， 嗯， 还有那个打冰球的一些， 嗯，转过来的， 对，小队员转过来的，他们收的那些队员都比较小， 嗯， 是初二左右的孩子吧， 初二左右， 对， 哦，那等于他们接触还算比较早，算是从小开始练的， 嗯，他们就主要最起码他们有体能这块， 嗯， 所以他们对冰尤其在东北对冰的那种感觉要比我们好， 嗯，对，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各种的这个冬季项目哈里边也是这个来自东北的选手会比较多的哈，啊，这个冰雪运动其实在他们那边也是从很早就有这种基础了哈。但是其实说这个冰雪运动在咱们北京尤其是冰上运动在北京也是有基础的哈。我记得好像很早的时候啊可能这个六七十年代当时这个北京有几个室外的冰场哈，那个滑冰也是盛况 啊，对，那北海， 北海啊，紫竹院那儿哈，当然 紫竹院一个，北海有一个，什刹海有一个， 嗯。嗯， 后来龙潭湖那儿有一个， 嗯， 再走就是陶然亭应该也有。 陶然亭，嗯，对，所以其实这个北京的这种冰上运动哈，其实也是有这种比较长时间的积累的。但是冰壶这个项目例外啊，冰壶 这个全国都走了，那什么，也是新兴的项目， 新兴项目， 对， 嗯，所以您二位一直哈，从他是第一次参加比赛，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有2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哈。最开始那么艰苦的想，有没有想过一些什么办法说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推动这项运动的发展？ 现在呢我一直就没放弃， 嗯， 干这个冰壶运动。我本身啊，嗯，对于我来说呢我就是一个冰壶这个运动的推广者， 嗯， 我现在接触都是一些小朋友啊或成年的朋友， 嗯， 我是去教人家， 嗯， 是吧，如何喜欢冰壶， 嗯， 如何能把这冰壶练好了，趣味在哪儿， 嗯， 主要这个冰壶啊是一个集体的项目， 嗯， 它趣味性很高的，而且呢还有一个什么，最好有一个凝聚力， 嗯， 是吧，应该团队嘛必须有一个凝聚力， 必须得配合，嗯， 对，而且他有分一二三四垒四个人， 嗯， 四垒又是队长，这三个人应该是完全的听队长的指挥， 嗯， 队长呢又要非常了解这三个人的， 嗯， 脾气秉性啊，什么姿势投得好， 嗯， 是逆时针是顺时针啊，各个方面队长都得了解， 哦， 所以这个队伍要在一块磨合得需要很长时间的， 嗯， 队长也付出很多的努力， 哦，像您说的这个就是比赛当中一些细节的问题了， 对， 这可能是我们光看比赛也了解不到的，就是说团队的配合是建立在彼此了解的一个基础之上啊， 嗯，平时呢其实这四个人也应该多在一块磨合， 嗯， 因为那个这个冰壶啊好多在冰场上是属于一个肢体语言的东西，他并不是说跟你说话交流， 嗯， 他有可能在那边做几个动作，你这边的运动员就应该知道怎么打 啊， 多大力量， 嗯， 都应该明白了，所以在生活中也经常要在一块磨合， 嗯，是，所以王姐哈说刚刚说是这个女队的队长，所以也是担任的四垒这个角色是吗？ 对 啊， 对， 从开始打就是 第一次参加比赛不是，因为我比他们稍微晚几天入队，当时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四垒，但现在不在这个做这个项运动了， 哦， 嗯，我想作为如果能更好的推广，到现在我是转行作为冰壶裁判，冰壶裁判这一块，然后我也看到北京市好多中小学生都在兴这个项目， 嗯， 而且现在打的还都非常不错， 是， 嗯， 现在首先这个场馆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刚我们说这个场地条件啊，忆苦思甜，哦，咱这个之前的这个场地条件非常的恶劣哈，但是现在我看好多学校都有这种专门的冰壶馆了哈，说甚至这个冰壶道都有。 有的学校确实有， 嗯， 像石景山一个电厂路小学自己弄了一条道 啊， 嗯，因为那个他那校长薛校长跟我也不错，也是朋友 啊， 很好的朋友，他那个确实挺好弄的， 嗯， 当然了也包括咱们国家大力支持， 嗯。 对，首先这个场 地对外的场馆呢也有几个， 嗯， 像那个我现在在这地儿是在大兴高米店那个，属于大兴的啊、 哦， 我叫我这个管它的叫国北京奥运国际冰壶馆，因为我们那个是五条道的，是新修的， 五条道新修， 相当不错。然后石景山又有一个，有一两条道的， 嗯， 然后那个地坛，地坛有一个三条道的，等于是、 嗯、 现在对外的。还有个九华山庄，有一个四五条道的吧？ 九华山庄， 嗯， 应该是五条道的， 嗯， 有一条道。现在这几个很对外的、 哦， 但是由于那个就是现在气候不太好，有的就是稍微关了，需要那化化冰啊，重新整治一下， 嗯、 天稍微凉快一会儿再开。 哦， 因为那个夏天来了嘛，对于场馆来说，对，一个是运营成本太高， 嗯， 再一个就是它这个结露很厉害。 结露， 结露，咱就说就是那个湿度比较大， 湿度大啊， 尤其北京这桑拿天， 尤其今年夏天感觉湿度异常大， 尤其今年这一个多月的雨天， 是 使场馆也是面临着很大的考验。 哦，哎，您说这一点，我觉得又是很多朋友哈，这个长知识的地方，大家都会以为说冰壶不是室内嘛哈，跟你室外有什么关系？但确实有关系，嗯、 非常有关系。冰壶的场地啊。要求非常严， 嗯， 它的冰面的温度在-8.5度， 嗯， 当中整个场馆的湿度不能超过60%以上， 哦， 因为超过以后，你很明显能感觉出来里头容易结霜的冰面上， 哦， 而且呢，如果你要是顶棚要有金属的东西，它会结成小水滴往下滴落，滴在冰面全程疙瘩了、 哦， 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哦，所以说啊，从这也能看出来，就是冰壶这个运动真的对，就是每一个环节要求都特别细。就是你这个道上哈，你这个冰道上有一点的瑕疵，都会影响这个球的行进，然后就会造成这个比赛结果有变化。 对，因为它那个像那个像王裁判他们现在啊，一般测这个冰场的时候啊， 嗯、 一平方米应该到3至5个，一平方厘米应有3到5个小冰点。一个冰点呢，就是我们所称俗称就是马点，打在小水滴上的啊。 嗯， 这马点呢还不能超过3毫米， 哦， 非常非常小， 哦， 它要经过测的，而且这一个场地弄好了得需要测100多， 嗯， 多次才行， 然后这场地才算合格啊，可以进行比赛。 从你对从那个左边就是从那个你的起手头壶端到比赛端， 嗯， 不能超过3毫米的一个偏差。 哦， 所以非常非常严格的， 过了3毫米就算不合格。 对，要是在国际大赛上，就是不合格，人肯定就要不合格的。而且这个冰壶的滑速和它的下限有多大、 嗯， 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哦，所以这个冰壶是如何在冰面上进行这个行进的呢？超过三毫米就能够对它有阻碍。 对，小冰点， 小冰点。 冰壶啊，从制冰的时候啊就非常严。你看，我跟你简单的说一说咱们制冰啊。 嗯。 首先。是一个平面的水泥地， 嗯， 然后呢要拿白醋消毒啊，这就专业那个东西了， 嗯， 消完毒以后打上底冰，底冰完了刮，然后再画场地， 嗯， 画完场地再拿手手的打点壶那种东西啊，或者跟咱们用的那喷壶器似的、 嗯、 轻轻的打了10几遍至20几遍、 哦、 才能把这场地完全封住，我们这项叫封冰， 封冰、哦、 封冰以后才能浇大水， 嗯， 而且我们用的水啊、嗯、现在用的水全是纯净水了， 嗯， 封到有0.5厘米至1公分左右才能上车浇水， 哦， 就是直接可以拿水管呢浇了，而且要是浇的时候呢，而且几个人连着，这个水管不能沾冰，因为水管的温度和这冰温度不一样，你沾冰就有印儿了，所以这几个人拿拖着这个水管，几个人轮回轮去的浇冰，等这个冰全部达到3公分左右的情况下，那就开始打冰点刮冰了， 嗯， 一遍一遍打，得打10几遍这个场地才行。 哎呦，我听说这刚一整套这个完整的制冰的流程啊，我感觉这个项目，我刚您说的时候，我脑子里边一直在想，说有没有哪一个项目哈、啊，咱们冬季项目和夏季项目都算上，有没有哪个项目对场地的要求比冰壶更高？刚听您说完这一套，我好像一时半会儿哈、啊，还真没想出来，所以成本是不是也特别高？ 嗯、 对，冰壶场地都是非常昂贵的， 非常昂贵。嗯，从制造到维护，关键是维护也 非常，主要这是维护， 维护，嗯。 治病好说，咱们就说10天半个月， 嗯， 你加几点，我一礼拜，就是几个人轮着，是吧？咱们不睡觉了，把这个冰能给你治出来。 嗯， 但是日常维护这也非常非常重要。 是， 一场比赛完了，马上就要修冰，从打冰点，从修冰， 嗯，

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31到22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3，天气较闷热，夜间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请注意防护。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